千首歌，千首歌来万首歌，战士最爱，战士最爱毛主席语录歌。条条语录是真理，一首一堂政治课，口儿唱心儿和，毛主席教导记心我，心中的太阳永不落，万年永长啊，万年永长语录歌。千首歌，千首歌来万首歌，战士最爱，战士最爱毛主席语录歌，唱得思想革命化，唱得青春红似火，千人唱万人歌，歌声朗朗震山河，真理的声音传四海，五洲同唱。